耳地板。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腾欢。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西部及沿山有大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2021中关村论坛视频致贺，市政协今天召开常委会，聚焦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今天举行。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晚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通过视频方式在开幕式上致辞。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你好，莹莹。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其实这个开幕式呢刚刚结束不久，今天整个开幕式是比较简短的，大概持续到40分钟，但是习近平主席的致贺视频还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在现场呢是观察到这个主席视频讲话画面一出来，底下的嘉宾都是齐刷刷的拿出自己的手机来拍摄，而且很多人都是全程拍摄下来了。习主席在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强调呢，当今世界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紧扣人类生产生活提出的新要求。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协作，将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上呢，还有国家领导人、一些外国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驻华使节、全球知名及行业领军企业的负责人出席或视频参加了开幕式。主持人， 我们知道你作为记者参与了多次中关村论坛的报道，那么你觉得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中关村论坛实际上是2007年就开始有了，是以创新与发展为永久主题的，经历十多年的变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综合性、开放性的科技创新的高端国际论坛。最近几年的报道呢，我都参加了。今年其实是感觉规格应该是最高的。习近平主席来进行这个视频致辞，大家也能感受到。而且活动呢，也的确是一年比一年丰富。今年的会期一共是5天，一共设置了6大板块。各类活动有60场，比如说在这个论坛期间还会发布北京市科学技术的有关奖项，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重大的这个创新成果，还会组织这个中关村论坛的展览。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进行了探访，有500多家中外企业展示最新的成果。在今天论坛当中呢，有一个最新出炉的数据是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中国在全球的创新榜单指数排名是第12位，比去年进步了2位，而北京在全国科技城市集群榜单中排名全球第3，比去年又上升了1位。我想呢，就是通过我对中关村论坛多年采访发现的变化，以及最新的这个充分排名，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包括北京的创新活力。新闻广播呢也将继续做好这个中关村论坛的报道，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莹莹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好的，再见。 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政协今天召开常委会，会议围绕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专题协商议政。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你好，张玉。 你好，主持人。 那么关于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市政协都有哪些建议呢？ 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这个专题是今年市政协常委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市政协呢还专门成立了调研组，从4月到8月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组织调研的活动是12次，形成了相关的建议并提交会议讨论。那么调研当中了解到呢，北京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是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上进行了有效的实践探索。北京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断提升，创新环境是持续优化，3城1区以不足6%的土地面积呢是贡献了1/3的地区的生产总值。全市研发投入强度和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稳居全国第一，并且涌现出了一批世界级的重大原创成果。在常委会上呢，佘经学、史欣欣做了主题发言。 社经局委员建议通过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做好国家实验室服务保障和落地承接。史新兴委员建议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推动重大工程建设，聚焦优质科技资源，加大重大科技项目的组织实施。 王多祥、刘学慧和王岩芳等常委和民主党派代表也做了大会发言，他们提出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要处理好一些关键问题，包括明确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明确运用举国资源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组织方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好地发挥国家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明确科技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他们还建议要把北京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的先发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加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的探索，率先地走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路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构建和谐新型的举国体制。关键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市场驱动，坚持自主创新，坚持开放合作， 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与市场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充分的发挥出来。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张玉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好的，再见。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之一，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启动仪式暨京津冀艺联高峰论坛今天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行。北京50多家首艺联影院、天津市5家影院以及运河影务园区、河北省25家影院已经加入联盟。 京津冀艺术电影联盟将以北京市长期打造的艺术影片放映平台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为基础和纽带，整合京津冀三地优质的电影文化资源，打造 3D 电影文化消费圈。记者今天从平谷区消防救援支队了解到， 今天11点左右， 在平谷区王新庄镇昌津路与平关路交叉口，一辆半挂牵引货车想在行驶过程中避让迎面路人，却因路面湿滑不慎撞向由北向南驶来的一辆红色本田小轿车，导致交通事故。红色本田轿车内驾驶和副驾驶位两名群众被困。 平谷区消防救援支队白各庄消防救援站接到119指挥中心调派后，立即前往救援。经过近10分钟的紧张救援，驾驶员以及车内人员被成功救出，并移交现场医护人员。今天，证监会通报了相关人员恶意操纵南岭民报、金创集团、浩智机电等股票价格案。 其中，曾举报他人市场操纵、自诩为打假伪市值管理的英雄叶飞涉事其中。叶飞日前已经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证监会表示，该案件是证监会与公安机关合力查获的，有组织实施操纵市场违法犯罪案件，反映了操纵团伙与配资中介、市场掮客、股市黑嘴等相互勾结的灰黑利益链条。 下一步，证监会将严厉打击虚假信息披露及财务造假，以市值管理之名实施操纵市场等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中雨，西部及沿山有大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东转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方面，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好的，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滕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新闻广播下面的节目内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高大夫，高大夫，有人被送进室了。